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打路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城市慢慢又安静了下来，因为世界杯的缘故，很多朋友现在刚刚看完第一场直播的比赛。如果我说的对的话，巴西队2-0战胜了哥斯达黎加。这是一个属于世界杯的夏天，至少从6月14号开始，一直到7月15号。你是球迷的话，你会一直享受足球带给你这个生活特定的节奏感。欢迎你在22:07:33中打开收音机，或者用通过花椒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十点打路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今天呢，我在办公室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也聊球了。聊球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感觉，就是我小的时候跟我的父亲看那个长虹的18寸彩色电视机的时候，看意大利足球甲联赛的时候的感觉，看意大利之下时候的那个我啊，我不告诉你我几岁啊，反正不太大啊，那种感觉还真是觉得足球真的是一个全世界最最火热的运动。如果说今天晚上的话题跟家有关的话，家的味道就是跟我爸一起看球的短暂美好的时光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关于家的记忆。家的味道是我经常去我们家那人民公园玩的时候闻到草的芬芳，就一个公园里边还有动物。我小时候会把乌鸦叫爸爸，爸爸叫乌鸦啊，我3岁之前吧，我父亲跟我讲的。还有很多，还有街坊做菜的味道，食堂花卷，还有西红柿炒鸡蛋，还有肉龙的味道，冬天大澡堂的味道，很多很多关于家的味道。今天晚上如果你有兴趣，你有兴致，刚刚结束那场比赛，你稍微静一静啊，然后你可以通过十点大陆机的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家的味道属于你的，来说说看。因为每个人生活的地方不一样，城市不一样，习惯不一样，南北方差异也很大，家人的组成、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家的味道。我也非常想看看，在听我们节目的天南地北的朋友们，属于你的家的味道是什么呢？现在就下载花椒，搜索十点打路机。第二种方式， 赶紧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就是我个人的两种方式，如果你愿意关注的话我非常开心。第一种，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第二种，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记，恭候各位的光临。四路呢，你看左路、右路、中场、后场，你看这跟足球有关系，对不对？我也今天选了很多好听的关于家庭的歌曲，会让我们的心情瞬间变得很柔软啊。我也很了解，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的人是不是在自己故乡打拼的，从你的故乡来到这个城市，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骄傲的自尊心，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做了很多事情，吃了很多的苦。也许你会过上你理想的生活，也许你并不尽如人意的现在在这个城市打拼着，但是我都对你说一声加油，辛苦所有的努力有一天终会回报给你们。北京是有北京的气息的，北京的四合院，北京的卤煮，北京的信鸽，很多很多关于北京的符号。二环路，有请何勇。何勇啊，是一个唱歌很好听的哥们儿啊，很有自己的骨气。 钟鼓楼啊， 每当这个三弦啊三弦响起来的时候，就浓浓的北京味道一下子溢满整个的我们的眼前还有我们的耳朵。钟鼓楼来自于何勇。 1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毕竟我们的时间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其实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很短暂。细数一下啊，当我们出生到3岁去幼儿园，然后到幼儿园之后，你就一天8个小时不能见到父母。等你见到父母之后，吃饭，然后洗洗漱漱又睡觉了，第二天又去幼儿园。到了6岁的时候上学了，上学又有很多的学习班你要去学习，课业压力比较大，你跟父母见到的时间也还蛮少。这样反反复复到了高中，然后你考上大学，如果在自己的家乡上大学的话，还可以见到的父母的几率多一点。如果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上大学，你可以想想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是多少。终于大学毕业了，找了份工作，开始成为社会人，那就更忙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真是有时间回家的话，有时间的话，回家跟爸爸妈妈多待一待，也许你们没什么话可讲，就是一起吃个饭，聊聊天，陪他逛逛商场，溜溜弯，去去早市，这都是幸福的事情。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周准跟你聊的话题是家的味道。花椒的朋友，刚刚有很多朋友进场，我要点点名。有空白城，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哦，喜欢张雨生应该是。南空空空，管乐诺亚，还有五星红旗姐，虎哥哥，啊，还有爱的誓言等等的一些朋友。我今天的配图有一点童真的味道哈。其实，在我们的看直播的朋友当中，有很多我的听友，我知道你们都在，我想看到你们给我打一个一或者发一个桃花，我都可以看得到的。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好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关于家的滋味。因为天南地北的朋友有很多，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啊，我老怕把他的名字读错，我就不读他的名字。他是这么说的，家的味道就是每次只要回家，床单被子永远都是阳光下洗衣粉的味道。你说的这个家是你自己的家还是爸爸妈妈的家？不管怎样，应该是一个特别热爱打扫干净的舒适的家。我也喜欢这个味道，我喜欢棉被被太阳晒得螨虫的味道，想要盖着它躺进棉被的怀里。小果说是小时候我就跟妈妈学过做菜，我也跟妈妈学过做菜。我来北京之前跟妈妈速学了1个月，现在我1个小时能炒8个菜，怎么样？可以吧？做8个菜，还有凉菜啊。手艺还可以啊，有机会给你们做饭吃。不错的。他说没有复杂的制作流程，也没有精致的比例来调和的味道，但却一口便能辨识出这就是家的味道。每次出远门啊，我就喜欢下厨。炒他教我做的美味佳肴，从味蕾间寻找家的感觉。对，说到家的感觉，味蕾啊，属于你们家最拿手的那种家常菜是哪个？我们家我妈做的西红柿炒鸡蛋，它是先炒西红柿后放鸡蛋的，而且做完之后是一个类似于饼的一个，就是鸡蛋饼上面有鸡蛋，然后再撒一点香菜，味道极其好吃。妈妈做的大虾面 世界上没有比这个面再好吃的面，炸酱面。啊，我爸炒的木耳前腿肉炒韭菜，还有我爸做的奶汤白菜，那都是无敌的好吃，好怀念那个味道。大晚上的，如果你没吃饭的话，是不是有点煎熬？你也想想属于你家里那个家常菜独特的味道，真的是独门秘籍，可以让我们来感受感受。说到菜，说到家常菜，有个福利要派送给大家了。6月26号大家都知道是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台庆的日子啊，我们线上有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边有小龙虾的霸王餐兑换券，还有更多精美的礼品啊。嗯，如果你是砸金蛋的一等奖获得者，会得到的是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耀月新旅行，非常的高级的一趟行程。线上砸金蛋，线下要办见面会、答谢会。26号那天呢，线下呢，美女主持人会化身蛋糕师，与各位听友们、网友们一起做一个 DIY 的蛋糕。而且呢，我们还会邀请朋友们和你们的朋友一起来982观影厅，特别放映一场关于青春回忆的电影。很多丰富的抽奖活动，每个环节都有。那天呢，在芳草地，我是主持人，我会带着大家一起进行各个项目的串联、节目的介绍，然后答谢会，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很多的奖品给你们。26号那天下午应该是7点左右的时间，上午还有很多的活动，如果你们有时间来到这里来看看我啊，来看看982的一周年生日 party。 怎么知道更多的详细信息呢？你可以现在就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账号，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推荐给你咯。 我是摄影师汤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好的事写在雨后的玻璃窗前，每一首孤独的歌为你唱出无心的诺言，每一次牵你的手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转开我晕眩的头时常可能不潇洒的脸，燃烧的爱情让我遮住门的背影，又可回到了家的心情。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我忽然觉得我嗓子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就是哑得有点厉害哈、啊。我也在花椒问大家听得出来吗？我特别想听到大家说嗯听得出来，你好好休息吧。然后朋友说没事啊，挺好的啊，扎心了啊。好吧，你们听不出来就听不出来，就是我忽然觉得如果嗓子不太好的话会影响节目的质量啊，我是这么想的。嗯，谢谢路人甲送给我的天籁之音和掌声，非常感谢你，谢谢。关于家的味道每个人都不一样。嗯，就在2018年的1月1号那天，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发了一个自己的感触，我说家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叮咛和一杯放在我床头的护嗓茶。妈妈是音乐老师，她对嗓子非常的在乎和保护，相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她那么用心保护自己的嗓子。妈妈很少吃辣，妈妈不喝酒也不喝凉饮料，我这些都吃过都喝过，但是妈妈那种叮咛和爱是我回家之后无比的踏实感的一种直接的感受。虽然她唠叨她细碎，但是妈妈的爱是这个世界上恒亘不变的爱，最无私的爱。想想妈妈的爱，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家的滋味，属于你的。生而不同，十点大陆机，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See you later。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 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时间来到22:32，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你的光临。今天我的嗓子呢有点不舒服啊，有点沙哑，希望不要影响到你收听收看的心情。刚刚在花椒的朋友登场的，谢谢小 C 来到这里啊，34级的小 C， 厉害大咖。还有不以为难诗歌凡神小廖，谢谢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来了之后就不要走了，里面坐，然后可以听听我放的歌曲，我们一起聊聊家的味道。主播客气了，不客气。我们都是自己人。其实我们在想家的味道的时候，我刚才放那个片花是点一首歌，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每天都会有点歌的需求，我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我这个话题就是因为这首歌来想起来的。有一位朋友呢要点播一首我爱我家的主题曲，哇，这个电视剧陪伴了很多人。我在它同期上映的时候呢就受到大家的喜欢，当我们在茫茫的网剧当中无法去满足我们对生活的真挚追逐和真谛感受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重看一些经典的剧目，于是大型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就成了经典当中的经典。我每次做饭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听听这个声音，看几集。那个时候的编剧、导演、演员、现场的观众，都是那个时代以及在中国的电视剧历史上室内戏、室内剧当中最经典的一部。里边的每个人物的性格建立，他们家庭之间的相处模式和关系定位、笑料、故事结构都是经典。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闭上眼睛回味一下我爱我家。 我的家 家，谢谢戴饶精彩的演唱。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十点大陆机。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谢谢你在22:42的时候还不停地进入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如果你在花椒的话，现在赶紧来找我，花椒里搜索十点大陆机就可以了。谢谢阿扁、乐仙、乐仙快乐、龙游、天下之猫、猫太、猫太后，哦，好多好多的朋友，我不一一点名哈。在放下一首歌之前呢，还是有福利送给大家，这是我们必须口播的内容。6月26号那天是北京青年广播的1周年的生日啊，非常有意义的日子。那天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安排了很多的线上线下的活动，在线上有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有什么呢？有很多的小礼品的兑换券，当然除了小龙虾的霸王餐兑换券之外，一等奖的获得者，你打开这一班真的有大奖，有这个叫做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大溪地58天自由行。如果你不知道大溪地在哪里，你可以查一下，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价格，你也去查一下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极其奢华的旅行。线上有砸金蛋，线下有主持人带着大家一起感受美丽生活的部分啊。在26号那天呢，线下呢美女的主持人会带着你去做 DIY 的蛋糕，甜甜蜜蜜的蛋糕。还有就是我们会有982的放映厅，会带着你和你的朋友一起看一场回忆青春的电影。在期间会有抽奖的环节。我呢会在6月26号的下午的7点钟开始做一个推介会，生日庆祝会的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如果你有时间在那天来到芳草地10层找我，乔府芳草地10层可以来找找我。怎么加入，怎么来申请这个报名的名额呢？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方式，你只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获得大奖的机会。真的是大溪地58天自由行，你看58天自由行，超级好的一个礼物啊。刚刚说到家的滋味，会被味蕾串起来啊。比如说你要到我的家乡，我是山东人，我的家乡有什么呢？我家乡有很多小吃特色的，我要告诉你，我们早晨的小吃，鸡汤豆腐脑，北京这豆腐脑吧不行，都是酱油的，我们那是鸡汤的卤，然后呢会有小咸菜，会有咸豆花，会有韭菜，咸韭菜，然后热热 糊糊的，我们还有粘住，我们还有肉火烧、烧饼、肉烧饼、汤面的包子、发面的包子、馄饨、和乐啊、朝天锅、全羊宴。你说有时候人会为了自己的身材啊什么时候回到家之后说、啊、不行，我今天不能吃了，今天不能吃了。其实你要是真的回到家乡，那个味道一出来的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回到家里，回到自己的家乡，跟自己的同学朋友团聚的时候，敞开膀子使劲吃，因为那个味道不是你经常可以吃到的，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也会让我想到家的滋味啊、哦。这首歌是谁带来的呢？周华健啊、嗯，好听的歌曲就叫做《家》，给我一个温暖的回忆，给我一个温暖的家庭。好好听的歌曲送给你，有请周华健先生。 手想你的诗，写在雨后的玻璃窗前，每一首多情的歌，为你唱着无心的诺言，每一次见你的手，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转开我晕眩的头，试着不能不潇洒地 我是五周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华健先生的家，非常动听的一首荡气回肠的歌，让我们瞬间想起那个副歌部分对于家的依恋眷顾。家是港湾，是我们可以撒娇的地方，任性的地方，可以躺着无拘无束的地方。接下来一首歌曲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歌曲，那个时候这个歌手在广州唱红了这首歌曲，而且他现在是一个导演，他的发型也不是光头发了，是扎了小辫子。现在很多年没见到李春波先生啊。一封家书，每一个父亲或者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封家书这个概念，家书抵万金。在那些年代，有一封家书可以收到的话，真的是开心极了。现在呢，网络变得发达，我们很少有用手写字的机会。你看我们节目还有用手写字的机会，对不对？就像我每天写的字一样，见字如面是个很重要的生活仪式感的部分。我真的希望你有时间静下心来写一封信给爸爸妈妈。很多那种比如说娱乐的综艺节目都有这个环节和桥段，就是爸爸妈妈们写一封信给自己的孩子。如果孩子到了可以写信的年纪呢，写一封信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每当看到这个桥段，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啊！血浓于水的那个连接，瞬间会来到我们的精神世界里，让我们匮乏的心灵变得无比的充盈。这首歌曲是孩子写给爸爸妈妈的，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不管在那个年代还是在这个年代。我们今天晚上听听李春波先生的这首《一封家书》。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吧？我现在广州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爸爸每天都上班吗？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谢谢了。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吧。以前儿子不太听话，现在懂事，他长大了。姐常回来吗？替我问候他们吧。有什么活就让他们干，自己孩子有什么客气的。爸爸妈妈多保重身体，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好了，写到这儿吧。辞职经历，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嘉士港湾是一个可你没有嫉妒，没有贬低，特别特别温暖恬静的地方。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有家，那个家是你自己的小家，或者是你跟父母在一起住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维持，好好的经营这个家庭。希望我们在家庭里有一种那么极高极暖又不失快乐的生活气息。我是周准，今天晚上就是到这里了，谢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今天确实嗓子和状态不是很好，我也会很直接的告诉你，也许下周二我就好了。熬夜看球，希望你好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不要吃过多的凉的东西和辣的东西。如果看完球的话，明天可以补补觉。不要忘记来的 Holy Music。夜歌，我是周准，周二再见喽！不要忘记去小福放小地找我，拜拜。 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你独有的光彩，你的繁华，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有幸福有疼痛，让我成长。 24岁，他说了一